州首府墨尔本市区的街道和郊区在星期六清晨几乎没有人，当局下令民众留在家，除了出外运动两小时、购买必需品、照顾他人和无法在家工作的人士。澳洲网球公开赛亦都禁止观众入场，直至下星期三。州卫生部门话，过去一日新增一宗社区感染病例。州长安德鲁斯话，总理莫里森已经同意在星期六大约100名旅客飞抵当地之后，停止所有国际航班飞往墨尔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温暖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九龙入口那边龙尾去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荷里活广场；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槽。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黄大仙池一带呢，包括係黄大仙道、竹园道同埋马仔坑道呢，都系车多繁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多，龙尾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龙景楼。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大学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龙排到康湖居。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大网仔烧烤区。另外大埔丁角路去新南潭方向近江富花园一段仍然挤塞，车龙排到三门仔。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1情人节，听首情歌最 sweet。 我是敏感时刻的茉莉，你问问大人啊，如果要送一首歌给你爱的家人，你送什么歌啊？ 我想送最近拿了至尊金曲的莫文蔚，以前有一首歌叫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你给到我的感觉就送给家人，因为这种感觉只是家人才可以给到我的。 每次问你也乱了心跳，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I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音乐说，麦玲玲的音乐选择。 玲玲出嚟又睇 陆永好啲啦，思君先穷啊！话俾你听， 系啊，而家揾咗天儿，佢就唔穷啦，咁样就系咪？系你揾农夫，你叫做首歌噶， 系可能做咗冇人知咧，系咪先？我系咁就咁样搏一搏嘅。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 寻常事，认真做。 新年快乐，迪神！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迪神！恭喜发财，李士德啦！ 恭喜发财！ 你系咪特登今日唔翻嚟噶？ 系啊，喂，我而家想知道直播室有边个啊？ 我系思培啊， 我系莫莉啊。 哦，喂，系啊，今年啊，即系新年快乐啦，祝大家就开开心心啦，最紧要就牛年牛飞飞啊！ 我即刻萝卜糕多把声变咗啊！我系莫莉啊！ 我想问咩叫牛飞飞啊？ 系啦，就系咩叫牛飞飞咧？因为嗱，新一年啦，咁牛年啦踏入，咁然后咧，我哋飞第一个飞系咩咧？就系希望大家飞走所有不快啦。第二个飞就系希望今年个个都有得飞啊！即系我谂系大家喺2020年自己最期待啦，系咪先？即系去到2021年就梗系最想飞啦。 系， 我宁愿叫牛欢喜啊！ 系、啊，我觉得咁似嗰啲牛杂嗰啲名字。 的神，我宁愿你唔好， 牛欢喜都得。 你可唔可以唔好封烟啊？ 系嘛， 可唔可以封利是多啲啊？系啊， 四年啊嘛，我谂住今年。 好啦，我哋走啦，拜拜， 拜拜。 好啦，喂，新年快乐啊！ 系送走咗啊，李氏啊咩？我是你的球援会，连个名字我都唔知啊。 我以为佢姓李 嘅。系送走咗嗰班咁嘅好烦嘅妖魔鬼叫嘅男仔之后啦， 我哋啦， 系啦，报个时，而家去到4点11分，今日大年初二啊，咁啊下昼嘅时候咁啊，又寻常事认真做啦，咁啊，有我莫莉，亦都有思培喺度。 系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头先都一直喺度讲噶啦，上面嗰班即系上家节目就不停喺度拗利是嘅的神喺度啦。咁啊，的神，我想问下啦，今年点解你第一年派利是系避年呢？ 冇啊，撞正我哋个排行榜，我今日睇啊，即系轮住啊，每个星期咁跟住咯，睇，诶、哎，我避咗年，今年 好彩好彩， 避年喎。咁但係唔係嘅，即係因為咧我都睇過嘅，下個星期都係初九咋嘛。 係啊，我特登就而家開緊日曆喺度睇緊，你知唔知 啦？我一早已經睇咗啦，我初九都派咗利是嘅，咁啊所以大家等住送利是啦。 喂，你初九使唔使都同我哋調一調啊？ 初九咩？同我哋調一調啊？ 即係都變封煙咁樣咧，咁你私底下入封大啲嘅，即係連阿波城同埋一個封利是都入咗俾我同思培咪得咯。 可以喎、啊， 我幫你跟住調一調咪得咯，我哋。 唔係，我同你講，你幫我代交，咁之後你點做又唔知啦。 咁又唔得，咁啊，你推咗波落我度啦。 喂，咁啊，新年快樂啦嚇！咁、我哋嘅節目好開心喎，達正呢個初二嘅時間喎。 係，同埋咧，其實咧，我會覺得一樣嘢嘅，雖然大家咧，即係今年嘅氣氛咧，好似不是太濃厚，不過預期以為係咁做，但係其實唔係。呢兩日我落街嘅時候，依然都見到好多人都著到好靚啦。雖然係人唔係多咗好多，因為可能都係唔出街啦，寧願就大家都係去翻大家唔同屋企人嘅屋企算啦咁。咁但係咧，即係我以為都有啲就唔會，因為我都問過一啲身邊有屋企人，即係有一啲組織咗家庭嘅人啦嘅意見啦。喂，你哋會唔會去拜年嗰啲？佢哋話盡量少啲啦，淨係去著重要比較重要嗰啲嘅屋企嗰度就拜年啦。哇！你知唔知年卅晚嘅時候，我已經聽到屋企附近咧已經有人打麻雀啦。跟住係啦，即係原來嗰個氣氛預期原本以為係清減啲嘅，但係原來到新年嘅時候唔係咯。跟住直至到而家都係繼續聽到好多人喺度尖叫啊，喺度話恭喜發財啊，即係好似頭先阿波同埋阿一咁樣啦，即係就有好多呢啲聲音咯。 係開心嘅，即係我自己屋企都係嘅，即係我身邊啲人咧係即係其實早幾日已經開始打緊麻雀啦。咁當然啦，即係打到咁夜嘅話咧，咁啊盡量將音量收細啦，都顧及下其他鄰居嘅感受啊。咁但係咧我覺得係真係大家集中去咗某一啲必須要見嘅朋友當中啦。咁但係從 街真係少咗人。 係啦，街係少咗人嘅。咁、我嗰年卅晚，即係講翻前少少啦。其實我有去到維園嗰度嘅，其實人都、都少咗嘅。但係其實咧，大家都係興致勃勃，都係想買花，即係要買花嘅仍然都會去嗰度，即係有嗰個 feel 喺度嘅。 咁啊，除咗呢個之外，的神啊，你自己今年作為第一年，你會唔會都係周圍去因為你試，因為我成日覺得咧，當你係結咗婚嘅第一年咧，你始終個感覺好似想係要同啲屋企人新年嘅時候都要打個招呼，拜個年。因为始终作为叫做新抱啊，或者人哋嘅女婿啊，你第一年嘅时候你一定要有礼貌啲噶嘛个感觉。咁你会唔会都系 咧？因为咧，我嘅身份咧系有少少奇怪同尴尬嘅。因为我哋公司咧有一个同事系撞正同我同一个命运啊。就系、是、我哋其实未摆酒嘅。咁所以咧喺今年新年之前咧，我哋都考虑咗好耐，系咪应该派利是咧？定系已经可以避多一年咧？咁但系冇嘅，我哋觉得开心事冇问题啦。咁大家梗系入利是咪照派咯咁样。咁但系今年咧的而且确好似有冇话真系有分别嘅。往年咧我从来唔使掂利是噶嘛。阿妈阿爸搞掂嘅啫嘛。但是今年咧就開始要諗啦，要派利是咯，咁點派咧？邊啲派俾邊啲人咧？嗰、個價錢又點樣分佈？就開始有啲唔同嘅感覺啦。 係，但係我諗緊咧，叫做年青一輩啦，我以為咧利是全部都應該係同等，但係你揀嘅話，其實你都係分 tier 嘅，即係都會有翻最傳統嗰只，唔同利是封唔同嘅。 咁有一定有唔同嘅，咁講真，你樓下可能你全部封100蚊咁樣，咁如果你樓下或者封500蚊，跟住你下面嗰、那個唔識嘅，平時同你打兩下招呼嘅啫，喂，點解食一塊咩咁嗰啲，你咪都照 我都係， 你冇理佢都俾100蚊嘅 嘛，係啦，同埋你啲總有咧行過街咧，有啲細路咧好唔生性咧，就走埋嚟，喂哥哥恭喜發財咁，你又冇理由唔俾噶嘛， 即係放啲唔識嘅咧細路嘅， 係 同埋多咗好多咧，平時咧即係喺街經過見到可能只係噏一噏頭嘅，即係招呼都未必會打。我一头嘅啫，但如果新年撞到嘅时候咧，就会好热情噶啦， 都系、 同埋真系、有一啲咧闲时唔多开门啊，打招呼都唔多打嘅保安咧、你会见到佢特别同你有交流噶喎， 系啊， 系啦， 同埋会多咗添噶，即系平时可能咧， 佢 一栋楼 多咗， 唔系 佢人多咗， 呢个其一啦。咁啊，跟住另外，譬如一栋楼入面有一个啦，跟住佢哋会突然间巡楼嘅时候巡耐咗，即系有啲咪会巡屋苑嘅， 系啊系啊， 佢会去到每一栋嘅大厦嘅大堂嗰度会停留耐咗噶， 冇错。平时可能一栋得一个，突然间你发现多咗两个喺度嘅， 系啊。嗱，我今年咧有一个特别嘅見聞喎，但係因為我平時咧，即係可能出入嘅時間唔同啦，我冇乜點見過咧，我樓下個清潔姐姐嘅。 咩啊？年初一唔開噶嘛，好多都 唔係啊！我初一落樓就見到佢啦。 嚇係咩？因為咧，其實我知道咧、政府嘅垃圾站咧、收集站啦，年初一唔開嘛，年初二先開嘛。咁所以咧，有好多嘅屋苑啦，即係我見到嗰啲啦，我見到幾個屋苑啦，唔可以有好多嘅。咁啊見到幾個屋苑咧，佢哋都係話會年初二先開工咯，因為年初一佢哋都會因應翻因為佢哋都收集唔到啦啲垃圾，咁啊不如大家都坐一坐，咁年初二先開工咯。我见到有几个屋苑都系咁， 唔通我见到嗰个 代间嚟噶系咪啊？ 唔系啊， 模型系咯，系咪模型噶？ 喺楼下等我啊，即系佢特登翻嚟，笠翻件制服先，差唔多时间啦咁样。咁但系都辛苦佢哋嘅，即系我都知道咧喺即系大年初一啦，尤其是今年啦，我知道出面有一啲嘅行业可能之前。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是例假的、但是今年可能疫症問題啦，咁大家都想即係賺多啲錢啦，過期年啦，咁所以佢哋都會決定初一、初二照開工嘅，咁、可能留翻初三先休息咁樣，咁但係都辛苦曬大家嘅。 喂，另一樣嘢我好想問你哋嘅，即係其實頭先我聽後援會都有講啦，聽日其實就已經係年初三，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係情人節啊嘛，咁係啦，咁我想問一下的神，你又點樣去解決呢件事呢？ 哦，因為咧今年比較新啊，即係比較新係因為第一新婚啦，第二就係咁我都即係屋企人啊，咁可能我哋自己兩個都係獨仔獨女咧，咁所以我哋都諗住同屋企人一齊過，咁變相我哋就有一啲嘅約會就係兩家人一齊食飯咁樣咯。 哦，咁又唔使再額外慶祝咁樣啲啦。 係，同埋拜年啊嘛，即係你知例例牌你都一定要拜年㗎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兩家人咁啊見面食個飯就 OK 啦咁樣。 我反而咧點解會咁樣問你哋問題咧？咁啊，師培一陣間先再。问你啦，因为我估师培应该都会想收到花噶，系咪噶？ 我都想噶，但系咧，我成日喺度谂，其实收花咧，通常有一半嘅原因，你都系想俾同事睇到噶嘛。 系啦， 咁你寄嚟屋企咁样，又好似唉嘥咗啲钱，又冇乜用。 咁你叫啲同事嚟你屋企拜年咯， 我又得， 或者叫佢出街，或者叫佢继续send过去公司咯。 哦，嘅我翻公司攞， 你翻公司叫晒同事翻公司， 变咗干花咁 啊，系咯，几心我重，唔系嘅，咁我觉得女仔收花系开心嘅，不过即系又真系尴尬嘅，过年嘅时候咁仲嘥唔嘥呢个钱咧，就真系睇下你同对方究竟系有几深嘅关系，或者拍咗几耐咯，咁头一年都要送嘅。 情人节冇啊，都系做嘢啊。系啊，我而 家 系啊，要剪带啊，因为嚟紧咩嘛？诶、 哎， 节目上面有啲咩噶嘛？ 哦， 多咗好多唔 勤力勤力 嘅， 系勤力嘅 。喂，但系我都想讲讲咧，其实咧就系、是、今 都唔俾我讲埋先嘅。 系咩 ？sorry， 俾你讲， 无啦啦突然间截断咯，因为我想讲啊花嗰啲行情啊，因为 系、哦 okay、 因为其实我寻日啊走咗去周围搵花，最终搵玫瑰花 啊， 系啊，咁所以我知道啲行情。 寄去屋企。 寄俾自己啊！ 你準備要寄， 係寄翻嚟公司辦曬，有人有人有人寄俾我咁， 唔 使唔使嘅。 其實點解咧？因為咧會擺嗰啲風水嗰啲嘢。 哦，係一定要玫瑰啊？ 係啦，跟住唔係一定要玫瑰，但係因為咧就話要揾啲大啲嘅花瓣，即係個花瓣要大啲嘅，唔好太細粒。咁即係話嗰啲初菊啊，嗰啲咩細嘅乜嘢，邊度揾啲蓮花、荷花啊？係咪玩嘢師傅？ 你喺個祠堂嗰度借住少少先。 咁跟住咧，咁我就去啲花圃咯，咁咧其实寻日咧真系好多大街小巷都冇乜点样铺头开啦，唯独是花圃咧，好多人都好急速地喺度整花，所以其实咧都唔会话因为年初三而少咗人哋订花，即系啲人都有啲情人都有诚意嘅。但系好啦，到我真系入到去睇嘅时候，唔系太多花拣，一系就可能已经得翻啲好唔靓嘅花，即系得两类嘅啫，一系好。即係已經謝曬㗎啦，一類咧就係好新好靚嘅花，新到係未拆嘅花。咁跟住之後好啦，咁啊同埋我頭先我冇乜種類揀啦，一係菊花，一係嗰啲康乃馨，即係新年嗰啲剩咗嗰啲啦， 百合啊，係 啦，咁啊一係就剩翻呢個嘅玫瑰花咯。咁跟住我當然梗係買玫瑰花啦。咁我就問佢玫瑰花幾錢啊？有好多都話我唔賣㗎，唔好意思。 唔賣添啊！ 咁 咪 擺到做咩啊？ 因為佢哋原來係訂咗啊，訂咗之後攞嚟整一束束嘅花俾翻啲客，啲客訂咗啊，佢冇時間，或者佢根本上就冇訂得多餘嘅，就係要俾大家額外買咯。係咁好難先再揾到一啲可以買嘅，但係都飆到好貴啊！我記得我之前買玫瑰花一支好似唔知9蚊支㗎咋，跟住而家飆到20蚊一支啊！ 哇，一個 double 啊！ 仲要係已經係謝㗎啦，即係啲。款已經側邊咧，即係個花瓣嗰度已經 黴黴地啊，個葉啊黴黴地咁啊， 灰咗色添㗎， 灰咗色添啊， 係啊，但係跟住冇得揀嘅情況下都會買咯。咁所以其實原來咧呢個嘅市價，即係情人節嘅市價係都冇乜點樣減嘅。好啦，跟住Dixon你再講翻你想講嘅。 唔係，我想講其實都係想講花，因為咧今年咧即係大家都知啦，每年新年咧都係一定屋企都插下花。你哋有冇插花㗎？屋企 有，唔知點解新年咧總係覺得屋企要有啲花先有生氣㗎嘛。 系啦，咁通常会插好多唔同种类嘅花啊，咁有时会摆嗰啲叫咩？系咪梅？唔系梅花，系咪梅？唔系梅花。 梅花桃花系嘛？ 桃花 梅花唔摆得噶。 桃花系咯，我就谂梅花唔摆得噶。咁但系咧，今年咧就去到年三十嘅时候啦，咁同屋企人去街市啦，咁跟住都见到咧，哇！啲人咧即系个个都争住要抢花买翻屋企插啊！即係咁樣，我行過咧，係路經見過咧，有一啲地方咧係啲花可能俾人搶到，即係溶溶爛爛啊咁樣啦。咁我都聽到咧有個阿姐，因為真係太搶手啦，同埋賣得好平啊。即係你都知花唔可以擺咁耐噶嘛。咁可能佢一個朝早啲人搶曬，我哋晏晝去睇嘅時候，可能啲人已經搶到尾水啦。咁佢咪有啲花唔可以標咁貴啦。咁可能講緊係十蚊扎咁樣啦，你當。咁但係啲花可能唔靚咧。佢哋有啲人就話有啲心得，有啲阿姐咧，誒我教你花養啦，點樣養咧？啲花就好靚噶啦，我每年咧都係咁樣做噶，好似突然間變咗一個研討會咯，即係討論一下究竟點樣可以養靚啲花咯喺個街市嗰度。 但 因為呢啲嘢係往年我唔做嘅，即係可能上街市啊，可能屋企人買花咪買花咯，冇關我咩事啫。咁但係今年我都要去做呢件事咧，就因為自己屋企啦。咁我就同我另一半就喺度諗啊，究竟我哋又懶養花嘛？即係你有時養花，你都要有施下肥啊，種下水啊，驚佢霉啊咁樣噶嘛。咁變相咧，我哋就要諗一啲方法，點樣可以買一啲唔使養得太辛苦嘅花。 嗯， 最後我哋今年買五代同堂，原來係唔需要點樣去理佢嘅，但係佢都會自己生得好靚。 嗯，吓五代同堂系咪一个个好似嗰啲水果咁样嘅橙色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一个个冧，一个个果实咁样。 咁啊，即系土种嘅系嘛？ 唔係水種嘅。 佢嗱，因為我買咧，其實係成個金盤，然之後就已經上面有曬花冧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問嗰啲人，喂，點知叫唔需要即係可以叫做圓啦？即係可能我哋就養到佢差唔多咁上下啦。佢我邊黃嘅時候，佢就已經可以掉，但係起碼半年時間嘅原來。 哇！可以擺半年咁襟啊！ 原來半年時間噶，咁所以嗱，真係學到啲嘢嚇。即係自己今年新一年咧，就特登去街市行下咧，就原來有咁多嘢睇嘅。 哦，咁幾得意喎！不過我覺得咧，可能今年街市買花真係會平過平時啊。我咧因為之前諗住去維園啊呢啲地方度買，一定會平啲噶嘛。點知咧就今年咧就發現係特別貴嘅。個原因係咧，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哋入貨入咗少咗啦，咁、所以可能真係屋企樓下都唔會有啲咩蝕底咯。 係啊，所以我頭先就話啦，有好多都已經係霉霉爛爛啊嗰啲啦。咁但係咧，即係頭先我都有聽到。少少後援會講啦，即係情人節咧，我都覺得咧一個都算係對愛侶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啦，咁啊，你用用盡最後嘅能力啦，去如果真係未準備禮物嘅時候，未準備驚喜嘅時候，仲有僅餘嘅十幾個鐘，係啦，睇下用啲咩方法可以補救啦。 佢買五袋銅糖係咪？ 黐咗 band 牙貼紙落去，跟住 唔係，而家之前韓國嗰啲都可以參考下嘅，嗰啲好有心思。是啊，咩炸雞花或者今年 五袋糖都 OK 嘅， 冇聽過咩？五袋同糖包花。系啊，冇听过咩？嗱，韩国咧有好多创意嘅花束嘅，例如咩士多啤梨啊、生果花啊，之前有抗疫包嘅花啦，跟住之后炸鸡就系、 是， 系啦，搵啲炸鸡，跟住搵个胶袋入住佢，唔好等佢唔好咁油，跟住之后咧就堆到好似一个花束咁样。 师培，如果俾你收到你会点啊？你会唔会宁愿佢唔送俾你？ 我要嗱，如果你送俾我，可以保持住啲炸鸡系脆嘅，咁我觉得接受到。 系喎，喂，师培准备咗未啊？你 准备咗啦，梗系。 准备咩啊？你 抱佛脚嘅咩？ 准备咩啊？ 而家话你知啊？你真系想知？电子产品咯， 冇心思噶， 冇乜心思噶，仲可以做啲咩啊？你话俾我听。通常我觉得男士都系收电子产品稳阵啲嘅，再唔系就送游戏机咯。 收嗰啲啊，好礼牌，好正经噶， 系咪啊？ 系啊。 佢问亲我，我都叫佢唔好啦，咁样嘅。 咁冇办法啦，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仲有少少时间啦，就已经去到但系年初三即系情人节啦。我见到除咗花圃开之外，另一样嘢嘅咧，真系就系一个金饰啊，即系个首饰啊，饰物铺。而真系我系见到有一对对嘅情人入咗去喺度拣首饰或者拣一啲珠宝嘅。系啊，即系而家我真系醒你哋噶，所有情侣们，如果你冇准备过嘅话，大家都可以即系尝试带佢落去氹下佢扮晒嘢。我特登同埋你一齐落嚟嘅，我惊我。买俾你嘅，你唔中意啊嘛？ 系啦， 同你一齐拣。 初三应该系开噶， 我唔系话我寻日已经见到开咗咯。 哦，系咩？ 除咗花圃之外，开嘅就系开金铺咯。 哦 ，OK， 多谢你俾个选择吓。 从前常在乎被幻想，谈情曾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而你每一眼像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紧扣仍不。何时开始，何来枯竭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早已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未到，到了才明白从前百伤悲。悠长分叉，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成长，成长，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抛过 拥有，何时开始后来枯紧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早已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未到，到了才明白从前不相比，悠长分沙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 问你师培啦，如果情人节嘅时候，最后你发现你男朋友乜都冇准备，你会点咧？掟咗 系，即刻请我食餐大餐啦，补充翻啦。 但系只能够六点前啊， 系唔 系？即系我觉得有样嘢嘅，就算唔系一啲乜嘢嘅戒指、一啲名分都好，只要你有心思嘅话咧，我都觉得咧，佢哋已经好开心噶啦。 系啦， 啱啱听过系林欣彤嘅《无名指的勇气》，咁啊转个头四点半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都会有寻常事认真做。 冇错，咁啊爱呢家嘢咧，其实都唔一定要用好贵嘅金钱去堆砌嘅， 最紧要诚意啫嘛。 诚意啊，准备好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大年初二车公诞，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45签中签，签文是下手须教一着先，世情局面苦徒言，即身力火非无事，识者能知火未燃，解若凡事不合自身平安，家宅小吉求财不大。刘业强话：签文给予政府好大警号，如果唔果断、精准及时施政，疫情会好似火一样越烧越大，蔓延得好快。另外，沙田乡事委员会首副主席李志奇为沙田求得第14签嘅中签。大年初二，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餸准备开年饭。市民王小姐说，年初二买餸的价钱比平日贵，一只鸡贵了大约40元，认为一般过年食材的价钱都会上调，即使贵亦都会买。她又说今晚有6名家庭成员吃开年饭，又说会注重卫生。市民马先生说，受疫情影响，家人要分批吃开年饭，今晚有7至8人聚餐，虽然不能够全部人一起吃饭，但是已经很开心。他又说今日街市人流不多，价格比平日贵了一些。乐富街市有海鲜档的老板说，今日的生意一般，档口以石斑类和虾的销情最好。他说今年的来货价贵了很多，可以赚到的利润不多。有菜档档主说，生意比往年减少近一半。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说，希望在公众卫生健康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尽快实施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彭耀佳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早前计划实施旅游气泡之前，新加坡已经有一批自由行旅客预订好酒店准备来香港，但因为第四波疫情而未能够成行。当时政府亦都同几个亚太区国家商讨旅游气泡。他认同现在有疫苗是一个契机，可以帮助达至通关，令每个地方愿意接受旅客到访旅游。美国总统拜登和夫人吉尔向庆祝农历新年的民众拜年，祝贺他们牛年快乐、健康和繁荣昌盛。拜登在社交网站发布长约2分钟的短片，他和吉尔坐在布置喜庆的房间里面，拜登提到种族歧视问题，说每个人无论什么种族、背景、宗教或者说什么语言，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待遇和应有的尊严。他谴责对亚裔歧视、仇爱心理的行为，承诺会推动种族平等。 拜登夫妇祝福所有人在新一年能够从彼此身上、家庭和社区中找到力量和喜悦。天气方面，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风势较大，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龙尾排到荷里活广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咗彩虹隔音槽；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咁另外反方向蓝田入口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新清水湾道立平石亦都挤塞，龙尾排到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喺新界方面啦，现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濠涌。咁另外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啦，车龙排到大环村。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江富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尖屋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1情人节，听首情歌最 sweet。 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今年情人节如果要送一首歌给家人的话，那么当然要选陈奕迅的大个女啦。情人节除了可以跟情人一起过之外，都还可以找你的前世情人，即是你的仔又或者你的女，那么一起过才开心的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最终不管输赢都一般可爱。 今年是辛丑牛年，是人都知啦，但其实在西洋占星学来讲，我们已经进入水瓶时代，到底会怎样呢？ 会有些什么是印证这个时代的轮呢？他就说有一些叫划时代的事发生，人的自我主义会加强，如果缺乏了爱，贫富悬殊会极速发生。 大年初一晚和年初四，彭晴、摩莉还有新心灵导师莎拉 特别节目《水瓶时代十二星座新趋势》，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敏感时刻。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好啦，嚟到啊4:38啊，呢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提提大家出面嘅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就系65%，仲有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咁不过咧呢一个嘅火咧，即系都挞着咗我哋呢个 game 嘅火，因为今日咧就系我出题。 哇，系咪真有火噶？ 我想知咩火、啊？ 嗱，细个嘅时候我哋。对于我哋三个嚟讲，应该呢样嘢都几火嘅，即系都几中意嘅一样嘢嚟嘅。 哇，好惊啊！我以为佢摆嗰啲我哋唔玩得嗰啲嘢咧， 唔会即系摆火机落去。 现细个 啲 咩？ 系揿咗啲人唔会揿咗嘛，好乖噶我哋。 系咁梗系啦，问清楚啫。 系啦，嗱，头先已经俾咗第一个贴士你哋啦。 系 系啦， 呢一样嘢 开始啦。 同我想问一下，开始咗噶啦， 系啊，我即刻俾唔系，我即刻俾咗大贴士你，咁你又可以同我倾下偈，互动下，睇下可唔可以套到料都得嘅。我就 系 今日都大年初二啊嘛，系咪先？ 系， 应该松手啲嘅嗱，最紧要 嚟 嘅。O、okay、K， 第二个贴士， 开心嘢啊，睇下你系讲边方面嘅啫，你开心定 我 哋开心？ 我哋 咁啊， 各位 点我伤啊，师培借啲嘢。你知唔知师培头先做咩啊？一路讲嘢啦，喺度借啲嘢咧，推个伤咧，谂住借啲嘢喺度 check 下个伤入边咩。 有冇 feel 到啲咩啊？咁 feel 唔到啊， 揿住 俾人发现咗啦， 喺度摇紧个箱，跟住我咪截住佢啦。 但系呢样嘢系我哋三个儿时都会玩嘅， 会。 咁而家系咪过年先玩噶？ 唔系 吓，即系平时都玩嘅。佢会唔会摆一粒象棋落去咧？ 吓， 你屋企买咗几耐呢样嘢？好无聊啊！呢、這个问题 新买嘅，今次呢、這个 新买嘅 系啊， 咦唔系？喂，阿师傅，头先你问嗰个问题系几好，即系系咪象棋类嘅嘢？即系咪我哋细个要几个人围圈玩嘅嘢嚟噶？ 哇！你咁快你就已经想缩窄到咁细嘅范围啦，咁即系话去到 level one 嘅啦噃。 哦 ，OK， 嚟啊， 劲啊！Game on, level one. 好啦，咁啊，头先的神就话系咪要围攞一齐玩嘅嘢嚟嘅，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啊？ 唔系， 即系自己玩嘅可以。 仲以为咁有希望添。 系咯，仲要好好隆重地就哦，即系呢个 level 啦。 等我有一丝期待，以为自己咁醒目添。嗱，咁啊，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啱啱出咗个贴啊，亦都可以估下或者问问题吓。 同一时间仲提提大家啦，即系之前咧，我哋有 Saturday Game On 入面咧有一啲嘅物件咧，其实我哋都会送出嚟嘅。大家只系要咧私底下咧 send 翻个 message 去我哋个Facebook 啦社交平台嗰度，话俾我哋听你有兴趣嘅，咁样我哋就会揾人去同你交收咁样，或者点样寄翻俾你咁样 啦。揾人联络你啦。 系啦，但系好啦，第二。這樣東西這樣東西我相信未必送到出去， 是不是又揸下去有液體啊，或者是黏狀的， 即是拆開了不可以再循環再用的東西咯，好大的貼士啦， 捨不捨得的， 拆開了不可以循環再，這樣的產品是玩具來的， 剛才思培問了先，跟你問了先，你想我回答哪個先？ 你答佢先啦， 好啦，咁啊答完佢之后唔答你噶咯， 吓点解啊？ 我哋疯狂问问题喎、 啊，咩啊？我哋有十条噶嘛？ 啱我，你觉得我 嗱，不如咁啦， 问题有意义啲啊？ 嗱，大年初二啊嘛，成日都讲，我一开头都话我卖大包啊，今日咁啊，师培头先问食唔食得嘅， 系 唔食得， 嗯， 系好啦。 的神嘅问题， 的神嗰个系咪 玩 具？ 系咪出奇蛋咧？会不会是这些，因为开了个出奇蛋啊，重要 一拆就用了， 照顾又不吃得的，但是 是咯，是的、是的，是的，那个食玩来的嘛， 它的功用是什么啊？是不是只可以 开心？ 喂呀， 刚才我一开头已经讲了开心 得咁多噶咋呢样嘢？ 开心用嘅， 咁值唔值得买咧？呢样嘢真系要谂下，定系开心？唔系咁开心都好难得嘅。 但系你谂下， 但好似冇乜用咁样听落去。 值唔值得买呢个问题咧？我又觉得咧有少少费嘅， 即系买开心， 因系啦，睇下你想唔想要呢个开心。同埋头先我讲过，我都几相信我啦、的神啦、师培细个嘅时候都有中意过呢一样嘢嘅，曾经 折纸唔通系？仲有啲咩啊？你中意过啲咩啊？的神， 我想问下呢个玩具开出嚟，我系要砌先系完成品，定系开出嚟直接玩啊？ 开出嚟直接玩， 开出嚟直接玩。嗱、那个价钱啦，安顿价钱啦，那个 range 系唔系100蚊以内嘅事？ 系大细系咪手指咁大？唔系手掌咁大，好细个嘅。 细到手指啊！你话 手指咁大，手指咁大， 手 指手掌。 我哋缩窄一下啦，100蚊嘅范围。 等佢答埋先，等埋先。手指嘅手掌，系啊，我谂住系好似手指咁细条。 我系计紧啊，睇下你边只手指啦。 食指啊！ 你突然间咁样讲，我所以我头先话你想分手指定手掌咁。 手指啊！ 你话食指啊？食指即系第二只啊？ 第二只啊？ 因为我喺紧呢一只， 分唔清边一只边一只嘛，嗱唔好随便讲啦。 第一只定第二只？ 我可以逐只递俾你睇噶。 我递咗啦，已经嗱好啦，问埋呢条去首歌啦。食指系咪你话？ 系 食指咁样嘅。好啦，去一首歌，转个头翻嚟，继续我哋寻常是认真做嘅，俾大家估嘅游戏啦。 若然也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 佢哋合体啦，亦都话俾大家听集合啦，地球保卫队。啱啱听过系 See Your Star， 哇，应该 fans 期待好耐啦。 Saturday Game On。 好啦，翻到嚟Saturday Game On 啦，咁啊，请翻迪神出嚟先。 迪神， 我期待好耐啦。 需唔需要去 Level Two 啊？ 梗要啦。 好，嚟啦。 我准备好啦，我觉得。 Game On Level Two。 应该系啲一摸就会知道嘅嘢系嘛？ 我觉得师培咧而家好矛嘅迪神。 点解？ 咧借啲耳咧，佢咧推开咗个箱咧，跟住喺度熬个箱咯，跟住又而家借啲耳扮晒又摆翻低个箱咯，跟住特登喺度熬入面，而家先系 level two 啫嘛，都未 level three， 所以我觉得好矛啊而家。 时间关系，我要系已经煮熟咗添。 我头先凭一首歌嘅时间咧，我就喺度谂啦，嗱$100以内，我想问一下先，收集一下，就系呢个玩具系一个人玩嘅啫，系咪？ 都唔系噶，可以个制成品之后可以一齐玩噶。 你可以轮住玩，但系主力系一个人嘅表现，但系亦都可以围埋一班人轮流斗玩呢嚿嘢，可唔可以咁形容？ 哦，又唔可以斗玩嘅，亦都唔可以。头先你第一句话咩啊？一齐轮住玩啊？ 系啊，轮住玩咯。 我又觉得佢未至于可以轮住玩嘅，但系一个人玩完之后，个制成品可以一齐试下玩嘅。好啦，咁啊 ，level two 嘅时候就不如俾多少少 tips 你啦。呢啲 tips 全部都系从 Facebook 我哋嘅听众嗰个问嘅问题嚟嘅。第一个拆咗出嚟会唔会有声？系唔会有声嘅。跟住有人就问系咪风车啊？好啦，帮你撇除呢个可能性，唔系风车，因为头先都讲一只食指咁大嘅啫。 系 好啦，跟住另外一个啦，会唔会系 cheeky 蛋啊？咁。其实可能有机会会有嘅，因为头先师培有问过系咪手指咁大啊嘛？但系我好想讲嘅就 系嗰只手指饼， 咩 系边个乡下 系啦？好啦， 咩话？ 唔系啊， 系我唔系。 好啦，第三有听众再问要唔要入电芯先玩得噶？唔需要。但系呢样嘢，我深信细个嘅时候，好多小朋友都真系中意嘅。有段时间，到大过咗之后咧，成人咯，有阵时你见到嘅时候，你都好有意欲想玩嘅。level three 啦，好唔好啊？ 好啦，我而家 feel 到系可以碌嚟碌去嘅。 Game on level three。 不过其实咧唔需要 level three 咧，师培都已经喺度玩紧旧嘢，不停喺度摸奥利奥去咁样验尸官咁新年头流流唔可以 咁讲呢啲嘢。系我个人系比较好奇啫。哇，好得意啊！呢样嘢真系坚好玩喎、 啊。嗱，系咪啊？一摸就知嘅嘢嚟嘅。 我初初我估摇摇啊。 嗯，唔系啊， 我问你系咪轮住玩啊？ 真系话系细个可呢个嘢可以轮住玩嘅，但系咧卫生问题咧，最好就系一个人一个呢样嘢咯。 所以我开头咪话咯，呢个系一个人玩嘅玩意，但系个制成品可以系一齐玩嘅嘢嚟嘅。 系啦，用手同埋用你嘅面上面其中一个部分帮手嘅要。 吓， 系啦。咁呢样嘢咧系好唔襟玩嘅，通常你整完出嚟之后咧，我估几个钟头啦，你可以 keep 到，但系 你 过唔到嘢。 系阿师培，你摸到你就明呢一样嘢系真系送唔到俾听众啦。 系、啊， 因为一开咗之后咧就冇噶啦。 冇错，同埋我玩完你应该唔想要。佢而家咧手头上揸到一支系好似嗰啲试用版牙膏咁样嘅 size 嘅。 系。 跟住你捻落去啦。你系 feel 到咧有少少石子或者即系铁嗰啲包装嘅，但系揿唔到落去，可以揿扁嘅，所以就 好似 牙膏咁样嘅、 哦，真系直情成支牙膏咁样嘅 size 嘅。 系啦，但系小牙膏，哦、即系去酒店嘅时候，佢俾你嗰啲一日用嗰啲 size。 明白明白。 你估到未？ 估到啦，估到啦，估到。我都几中意玩嘅呢一个， 系好 真系大个都想玩， 系咪啊？开股啦， 噔噔噔，咩啊？ 臭臭地啊嘛， 臭嘅咩？我都系少少臭啦。哇！這个叫什么吹波波， 系啊，我都唔知道這个叫什么 吹波胶咯，吹波胶 咩？真系叫吹波胶，但系唔可以摆喺个口度， 唔可以摆落口。咁呢个系乜嘢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就会大家去一啲玩具铺啊，或者去啲士多，甚至乎咧去报摊咧，见到一大张嘅纸挂咗喺度，佢好似日历咁挂喺度嘅。咁跟住咧挂咗个日历之后，入面咧就有好多个一个个细嘅胶袋，装住一个个好似牙膏嘅物体，侧边仲有一支嘅好细支嘅饮管，但系其实。系啦，通常粉红色嘅饮管，跟住就一包包嘅，咁跟住就攞嚟做咩呢？就系你拮开咗佢之后咧，就攞嚟吹一啲嘅波波，挤出嚟之后吹一啲嘅波波，咁啊波波就变成一个透明嘅波波嚟嘅，咁就玩，但系就好容易漏气，好快就俾你拮爆咗啊，好快就俾你玩到冇咗噶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咧，细个嘅时候真系会好开心嘅，玩佢嘅时候唔知点解会斗吹得大咯。 系啊，同埋 细个呢个咧，呢个胶咧，通常咧最烂咗之后咧，我就要搵只手系咁捉咯，好似即系玩健康球咁啊，一路搓啊。到大个咧，我终于搵到另一样嘢咧，同佢有得挥啦。 系咩啊？ 就是我哋隱形眼鏡啊， 個 料好似啊，你捉咧、那個感覺咧，即係將成個波吹完之後啦，你揸埋佢一嚿細粒啦，好似豆豉咁咧，你試下翻去捉下你隱形眼鏡，而家温地噶嘛，我係用温地嘅。當你咧完咗之後咧，你一會捉咧，嗰、那個質感好似啊，因為我都幾中意捉佢嗰種膠質嘅。 哇！你嘅喜好真係好特別喎，通常你係玩吹大咗嗰個波波噶嘛？ 係啊， 點會玩？烂咗之后个捽嗰 份废嘛，咁我咪之后咪再捽咯， 都啱嘅，二次再玩都好嘅，环保。 呢一个咧系我咧，即系有一日咧，即系啱啱早上个礼拜啊，跟住之后咧系突然间我经过见到报摊有，咦，我好想玩啊！即系突然间，即系所以大人都真系突然间经过见到嘅时候会想买嚟玩嘅，好想玩啊！跟住我就买咗，咦，不如礼拜六嘅时候就攞嚟做 Saturday Game On 嘅一个嘅主题俾你哋估啦，因为呢个回忆一定大家翻晒嚟嘅。 系啊，不过而家卖几多钱啊？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唔知卖一蚊两蚊嘅啫， 五毫子啫嘛嗰阵时，而家都系啊，一蚊定唔知个半就买咗。 哦，诶，咁冇加价喎。不过我觉得而家啲小朋友可能唔识玩，其实系俾大人玩嘅呢啲， 唔会识啩？咁大人会教佢玩噶嘛？ 但系而家啲胶冇咁襟啊，真的。因为咧，我记得我。五年前咧去嗰啲咩郊野公园仲有得卖噶嘛啲凉亭郊野公园，咁跟住咧吹嘅时候冇以前咁襟吹啊，以前吹咧嗰啲波咪即系 gel 得好实啊，或者 keep 到好耐嘅一个球体，但系而家嗰啲咧真系好快一吹一阵就穿噶咯。 嗯，咁啊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嘅童年回忆，亦都系一个开心快乐事啦。咁成日都讲嘅就话而家数码时代会唔会新年都会俾呢个数码时代取代咧？咁希望唔会啦，亦都希望唔会变成我哋嘅回忆啦。 Song Set the game on， 我磨利啊，揀嚟俾大家估嘅咧就系一个细个嘅时候都一定会玩嘅游戏，就系、是、一啲吹波嘅胶嚟嘅。咁呢个胶咧，相信都系哋大家嘅回忆。而另一样大家都一定好中意细细个嘅童年回忆系咩呢？波板糖。啱啱听过嘅系 Super Moment， 咁啊转个头五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寻常事，认真做， 继续同国际社会合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60%以下。预测本港地区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风势较大，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咧亦都系多车，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九龙入口嗰边啦，龙尾去到尤礼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同埋狮隧方向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彩虹隔音槽。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蓝田入口嗰边咧，近翠屏南村一段亦都系车多。近日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彩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龙仍然排到过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西贡消防局。另外后少少近市中心一段亦都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大望仔路近木棉山路。大埔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江富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洞子。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背。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嘅时间系傍晚嘅6:19，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5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2021情人节，听首情歌最 sweet。 阿志，大力啲，哇，好爽啊！志豪，你试下。 你两个喺度做咩啊？ 冇啊，天儿，情人节到啊， 我哋练习紧点样锡屋企人啊。 其实我谂你哋屋企人都心领噶啦，疫症期间，不如我哋三五成群以歌代吻啦。无限 kiss kiss kiss kiss， 再来两轮 kiss， 甜蜜 kiss kiss kiss kiss， 我愿意一次。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今年是辛丑牛年，是人都知啦。但其实在西洋占星学来讲，我们已经进入水平时代，到底会怎样呢？ 会有些什么是印证这个时代的人呢？他就说有一些叫划时代的事发生，人的自我主义会加强，如果缺乏了爱，贫富悬殊会极速发生。 大年初一晚和年初四，彭晴、摩尼还有新心灵导师莎拉 特别节目水平时代十二星座新趋势，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敏感时刻。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尼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港珠特工队即刻冲咗出嚟啊！咁啊，新年快乐！继续咧，直播室咧，寻常事认真做呢一度咧，就有摩尼啦，同埋师傅喺度嘅。咁啊，电话旁边咧，仲有叫翻佢出嚟先，迪神。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重新做过系咪？我哋 唔系唔系 冲出嚟讲新年快乐咪系 唔系啊？我觉得咧，每一节咧，唔知点解我打俾人咧，每一句嘅第一句说话都系讲新年快乐嘅。就算嗰个人你唔系第一日见，即系你唔系今日第一次同佢倾偈，但 anyway， 咁咧，其实我觉得咧，你譬如有时啦，你都会见人嘅时候啦，做乜笑到咁衰啫？ 因为我试过咧，又系讲错，因为老师叫错阿妈咁啊。我有一年咧，人哋新年啊，我喂生日快乐，咁啊叫错咗咯。 嗯，就会噶，系等于我上个礼拜有讲啫嘛，即系成日都会有呢啲嘢噶嘛，我都系啦，即系同上个礼拜依然都有讲过，我成日嗌彭晴做你问你问咗彭晴。 哇，好尴尬 喎！好尴尬 噶。如果对住前辈，不过唔紧要嘅，即系绝对知道咧。有时即系人都系唔小心嘅。不过讲到咧，点解今日要带呢一个话题咧？就近情人节啊嘛。咁咧，我相信咧，你嘅另一半啦，应该都好想，就算你未见到个人咧，都会 feel 到你嚟到嘅。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就系准备咗呢一样嘢送俾你嘅男朋友啊？ 唔系，呢样我自己用嘅。 嘢啊嘛，佢个例牌送电子嘢噶嘛。 我点知佢会加啲咧咩电子喷雾？冇咁样， 有电嘅， 就会自己 飘 出嚟咁，系啊， 有创意。咁我又真系冇咁创意嘅。通常咧，我带嚟嘅嘢都系好稳阵嘅。咁但系我又想有啲特别，点好咧？原来咧，而家坊间咧有好多咧自己做香水嘅一啲工作坊啦，尤其是可能疫情嘅关系咧，所以大家就揾下有啲咩可以自己手工做啦。咁咧，我又觉得其实香水都几紧要嘅，因为咧有时我哋去唔同嘅场合啦，你好想吸引人哋注意，除咗你个样。同埋你穿嘅衫之外咧，咁有啲人都讲咧，就话其实香水就好似一件无形嘅衫咁样噶嘛。你哋本身有冇喷香水嘅习惯先？ 以前有，而家冇，因为以前读书嘅时候翻学就真系会喷咯，即系唔系中学啊，即系讲大专嘅时候我就真会喷咯。因为冇办法，男仔有时咧，我比较贪靓啦，好怕会汗臭啊。咁你咪唯有用香水咯，就係嗰時先知道原來止汗劑唔可以溝香水，如果唔係就會惡臭咯。 我又冇試過喎，我通常止汗劑噴完之後咧，就再加啲好淡嘅香水，或者有時流少少汗咧，你都係照噴嘅啫嘛。 唔係，因為汗臭味咧係另一種啦，有菌啊嘛。跟住咧噴咗止汗劑，再加汗臭，再補止汗劑，再噴香水咧，嗰陣味係臭到你唔能夠形容啊！ 你揾啲唔香嘅香水得唔得？唔係， 消毒咯。 唔香嘅止汗劑得唔得？咁你咪噴香水嘅時候咪唔會 撈埋一齊， 溝咗一齊咯。咁再加上就係你唔會噴香水落架底噶嘛，咁所以都唔會關你有冇汗事噶嘛。會唔會咁樣好啲啊？ 唔係㗎，細個就係唔識啊。 先以为边度臭咪喷边度咯。跟住点知就喷咗就中招啦。但系咪嘅，我嗱香水咧，其实我系比较敏感嘅、 嗯， 因为唔系鼻敏感，而系某一啲嘅香水咧，我系会成个人精神晒嘅。 系，我反而觉得有一啲好刺鼻嗰啲，我好唔中意嘅。佢又未至于系古龙水嘅，但系有啲嘅味系好唔得嘅咯。我唔知点样形容，好俗定系叫咩咧？好刺鼻嘅感觉嘅、嗯、有一种， 系系浓俗咯， 最贵嘅。 哦，你唔识欣赏佢哋嗰个贵嘅定义个价值喺边度？ 但系我又认同阿莫，因为古龙水我觉得系偏臭，我都比较中意香水多过古龙水。 唔系，我就系话有一啲嘅香水佢又未止去古龙水，但系佢嗰种味系有啲刺鼻嘅，但系贵嘢嚟嘅。 系、哦、咁，我之前咧其实就系去咗呢一个嘅即系自己整香水嘅工作坊咧、嗯。其实我估咧系因为嗰种嘅性质啦，你未必系咁中意，因为佢哋有讲咧，其实你去到玩嘅时候啦，跟住就有分嘅，有一啲咧系可果味啊，啲系香味。有啲是花香啦，有啲是果香啦，跟住有啲是木啊，我就谂咧，可能系有一啲嘅类别你唔系咁中意咯。 又或者咧、啊，因为而家就系我觉得啊，有啲人咧就系觉得我坊间嗰度咧，买嗰啲香水好似来来去去都系某嗰几只味啊，又或者嗰几只味我都唔中意，一系就可能甜得滞，一系就可能系浓得滞，但系可能偏偏我系想要嗰只浓得滞嘅中和版，又或者个甜味嗰只冇咁甜嘅淡啲嘅版，咁但系人哋香水出咗嗰条线就得嗰条线得嗰几款俾你拣嘅啫嘛，咁、冇得话你中意甜啲再淡啲咁样冇得俾你拣，咁喺呢个时候，所以唔知系咪因为咁而令到坊间就多咗好多一啲自制香水嘅班咧，可以令到一啲自己都好中意喷香水嘅人士，可以做一啲属于自己独特唯一，甚至乎系自己中意嘅味道。 系啦，我觉得系因为咁样，所以有衍生到呢一啲嘅自制香水嘅一啲班，或者有啲人开始自己研究咯，即系哎呀，坊间我真系买唔到自己中意嘅味，独一无二嘅味，咁咧，所以我今次咧其实都想考一下磨个鼻哥嘅，咁咧我就调咗三只味落去嘅，不如你试下闻一闻，睇下估唔估到有咩味咧？ 呢、這个不如转个头先啦，因为咧师培都好乖嘅，咁啊佢特登走咗出去学师啊，其实偷师啦，喺度氹过阿 Sir 教佢嘢，系咪顶？跟住之后系啦，就整咗个香水咁样咁啊。 冇错， 个香水咧一阵间啦，即系佢亦都同一时间，除咗自己学咗个香水之外咧，亦都啊整咗一啲嘅 tips 或者一啲心得咧，就系访问咗嗰个嘅阿 Sir 定 Miss 啊，你讲咗先啦。 阿 Sir 嚟噶， 阿 Sir 叫咩名？ 所以我先至有得学咋。阿 Ryan 啊 ，Ryan Sir 系 尊重下人哋嘛 ，Ryan Sir 咁啊，同阿 Ryan Sir 倾咗偈嘅，咁亦都做咗一个短短嘅访问翻嚟，咁就话俾我哋听关于香水嘅知识系嘛？ 冇错啦，咁啊究竟几时应该喷啊？或者系究竟过期嘅香水系咩味啊？呢啲你里边咧，你都会听到嘅。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旁边咧就有香水店嘅创办人 Ryan，Hello Ryan，Hello 小佩， 我想问一下你咧，其实点解你会加入呢一行嘅？通常好似都系女孩子中意香水啊、香味呢一样嘢比较多噶嘛？ 我做呢一行咧都有十年嘅时间噶啦，咁最初咧其实我都冇谂住话会入呢一行嘅，机缘巧合之下啦，咁我第一份工作咧就去咗一间跨国嘅 fragrance house 嗰度做，咁 fragrance house 咧其实就系、是、专门生产香料嘅厂房啦，咁入边咧有啲好先进嘅设备啊、仪器啊，咁啊原料嘅配套咧都会好齐全嘅，咁所以咧入到去嘅时候我就慢慢认识到呢一行啦，研究香味。 我想问一下一般调配香水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因为我知道坊间其实也都有一些工作坊是教人去调制香水的嘛，跟我们在外面门市买到的香水其实有没有不同呢？ 专业一点的层面来讲，调配香水一个配方来讲，正常是有 over 100只的原料的，咁我哋有時會用 try and error 嘅方式不斷去嘗試去做一個配方，咁有陣時咧做配方我哋可能需要一年啊甚至幾年嘅時間去做一個 心血結症出嚟。而我哋簡單啲嚟講啦，入門嘅方法可以點樣做調香呢？我哋會用一啲 ready to use 嘅配方啦，咁我哋叫做 ready to use 嘅 formula。 嗯， 咁就將可能將兩至三隻可以獨立使用嘅香水啦，將佢混合埋一齊，咁啊令到成個香型咧會更加豐富啊，同埋更加獨特咯個味道。 啊，咁我都想問一下咧，而家即係我知道坊間有好多人對於自己調配香水都好有興趣啦。咁其實如果我哋自己調配嘅話，可唔可以由零做起，而唔係買一啲 ready to use 嘅香水，或者係將自己屋企嘅香水溝埋又得唔得咧？ 其實如果要真係喺自己屋企去做香水啦，咁可以用一啲現成嘅香水去做調配嘅。咁其實香水本身就冇分啱明錯嘅，咁啊純粹個人喜好。咁你可以試下將兩隻嘅香水啦夾埋一齊用都 OK 嘅。咁如果你話要將一啲原料去製作一個香水咧，因為個製作時間一般都需要一年甚至幾年嘅時間，喺屋企做咧就有相當嘅困難。 哇，要咁耐，所以其实点解真係出面买品牌嘅香水要咁贵咯，即係用咗好多时间去研发。 係。 咁我想问一下呢，成日都听人讲话前中后调，咁其实係一啲咩嚟嘅呢，同埋大家嘅关系又係点样嘅呢？ 係啦，其实前中后调个形成呢，就係、是一个配方有好多隻原料啦，而每一隻原料個揮發度都唔一樣嘅，咁有啲可能個揮發度講緊快啲嘅，咁係屬於前調；揮發度比較慢嘅就屬於中調或者係後調嘅味道咯。 咁啊，除咗前中後調啦，啲人係成日都好想知道。咁其實咧，我哋應該點樣揀自己個香水咧？你有冇一啲小 tips 可以俾大家？ 其實啊，揀香水咧，我哋可以按季節嚟揀嘅。咁因為咧，我哋人類個鼻啦，喺凍嘅環境之下咧，係會比較冇咁靈敏嘅。咁所以喺秋冬季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揀一啲比較沉啲嘅味啦，譬如一啲木嘅香味啊，或者係一啲vanilla creamy 啲嘅味啊，或者一啲皮革嘅味啊，都會相對適合啲嘅。咁如果係春夏季咧，就會啱一啲比較清爽啲啦，同埋fresh 啲嘅味。譬如一啲金骨類嘅味啦，或者係一啲草青啊 green 啲嘅味，會啱用啲咯。 咁跟住我想問一下啦，香水其實有冇過期嘅咧？因為其實由細到大咧，都好多 friend 會貼住唔買唇膏就送香水俾我，都用唔切。 香水咧一般保存嘅保质期咧都有三至四年，咁我最适当嘅储存方法咧就喺一个室温嘅环境啦，唔好晒到太阳，咁啊 keep 嘅时间可以耐啲咯。你话开咗会唔会影响到个保质期咧？其实个差别唔会话太大。 其实我会唔会开咗之后咧，啲香味就会散走晒？即系如果我未用晒，会唔会收埋佢先好啲咧？ 市面上咧，一般买到嘅香水咧，咁佢个樽身咧，佢个喷头个位咧，多数都系用啤机所塞住嘅。咁所以咧，就算你开咗嚟用或者未开嚟用咧，佢个保质期个影响个分别都唔会太大咯。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想问你有没有闻过过了期的香水是什么味的呢？等我知道我家里那些有没有过期的嘛。 其实过期香水呢，它的味会比起原先一开头的味呢可能会有少少不同，但是就视乎分配方它又未必会变臭的，但它的味会跟开头不同，看是接不接受到，如果接受到都可以继续用 no harm 的。 嗯，好啦，跟住我哋平时讲到香水啦，咁一定係搽上身㗎啦，或者噴㗎啦。咁我想问一下有冇一啲位置我哋要留意一下㗎呢？ 搽香水嚟讲呢，我哋可以噴喺手腕啦，或者係颈呀，或者耳仔嘅后面啦。咁呢啲係人身体上面发热嘅地方，咁可以令到个香味个散发呢个穿透性可以更加好咯。 有啲人咧话会攞嚟喷衫啦，或者系佢会好似落雨式咁样，好中意向前喷，跟住冲埋去嘅。其实有冇话系边一啲方法咧系会比较好啲，或者啱唔啱嘅咧？ 视乎翻你出席嘅系咩场合啦。如果系一啲隆重啲嘅场合嘅，咁可以喷翻喺一啲发热嘅地方啦，例如手腕啊、颈嘅位置啦，咁个散发力会好啲。咁如果你係平時 casual 啲嘅，咁你可以均勻啲噴喺衫上面，咁佢個散發力咧就冇咁高，但係佢 keep 嘅時間咧相對亦都可以耐啲嘅。 好，去到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梗係講下啲小秘密啊，或者啲誤解啦。有冇啲調香師嘅啲小秘密、誤解或者有趣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咁好多人覺得啦，調香師個鼻咧係咪？ 天生特別靈敏嘅咧，都唔一定嘅，因為我哋嘅嗅覺啦，可以通過一啲適當嘅訓練啦，去提升我哋嘅嗅覺靈敏度嘅。 啊，咁我想問一下鼻敏感做唔做得咧？即係身邊好多朋友都有鼻敏感噶嘛，咁佢哋個鼻相對嚟講係咪比較弱啲就唔可以做咧？ 咁就視乎翻鼻敏感嗰個嚴重情況啦。咁如果對於鼻敏感嘅嚴重程度係連聞味個強弱都唔係太分得到咧，咁就會影響到調香個工作咯。 哦，咁如果你平時 training 嘅話咧，我想問一下你聞完一隻味會唔會中間要聞啲乜嘢先可以聞另外一隻咧？如果唔係咧，聞聞下咧，真係個鼻都會好混亂 嘅。其實會嘅，我哋人類個鼻咧，如果不斷去聞香味又或者唔同嘅味道嘅時候，我哋個嗅覺會開始疲勞。咁啊，正常嘅情況啦，我哋會怎樣去舒緩個鼻呢？就是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咁亦都有啲香水的專櫃啦，會放啲咖啡豆喺度噶嘛。平時，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唔係太過 work 嘅，因為本身咧嗅覺啦同味覺啦係相近啦。咁譬如你食咗一啲好濃味嘅嘢，你都係會飲翻杯清水去清一清我哋嘅口腔個味啦。咁如果我嗅覺嘅時候呢，我哋就會聞一啲冇味嘅空氣啦，咁啊令到我哋個鼻舒緩，再聞下一隻味呢，個效果會好啲。 哦，即反而你自己提議呢就唔用咖啡豆啦，反而你索下啲新鮮嘅空氣。但係咁如果呢你嗰陣時譬如你間香水店啦，裏面有好多香水㗎嘛，咁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味，你咪會走出門口都聞。 都是一個方法。咁最簡單的方法咧，可以用一些冇味的布啦，或者是紙巾放在我哋嘅鼻前面，正常呼吸幾下咧，亦都可以達到一個相同的舒緩效果嘅。 哦，多謝你話俾我聽啊！你唔講嘅話，我真係以為要走出門口度索幾啖，跟住再走翻入嚟聞咧，就好忙噶啦。OK， 今日咧多謝曬 Ryan 同我哋分享咁多啊！今日多謝曬 Ryan，Thank you。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多謝曬 Ryan Sir 啦，教咗我哋啊，施培整香水， 冇錯，等我都可以繼續咁香噴噴啊！ 等我形容俾阿的神聽咧，知香水係點先啦，因為我已經喺直播室見到個製成品啦，個製成品咧就似咧平時我用開嗰只咧 Miss。D 字头嗰只嘅樽嚟嘅，但系就大啲嘅樽装嘅样啦，咁冇咗蝴蝶嘅啫，咁跟住中间但系 Miss D 字嗰度咧就变咗做 C 杯咁样嘅，跟住的神都忍唔住笑， 你搞到我好似翻版咁，慢慢抄人哋咁样， 系啦，咁但系入面好得意嘅，佢就摆咗几个应该系樱花嚟嘅，有几支樱花喺入面咯， 干花咯，再生花咯，佢哋话系， 但系我好 永生花 系。永 永啊，永远个永 吓死我！ 唔系唔同， 我攞唔到，我攞唔到嗰啲翻嚟嘅，嗰啲好遥远啦。新年流流唔会嘅， 我真心话，师培搞呢咁嘅嘢嘅， 永生永恒嘅永 系咁，跟住 你两个都系百无禁忌啊。 系啦，咁啊，但系跟住师培嗰个花入面，即系个花咧，我反而就好奇怪嘅，就系佢摆咗啲花落嗰啲香水度，啲花唔会霉嘅咩？咁我咪会发臭啊、变啊咁咯，唔会嘅咩？ 好似话唔会嘅噃。 好似啊，咁不如你幾個幾個月之後你試下再噴睇下係咪啊？ 好啊，不過我聽阿 Sir 講就話佢係有做保鮮嘅，即係總之佢放得落去咧係幾時都係 keep 住咁嘅樣嘅。 我又想試下聞下係咩味嘅。 好啊，嗱，其實咧佢平時啦，我哋去嘅時候啦，佢就會有我講簡介一下做啲咩，佢就會有唔同味嘅香水俾你溝嘅，咁你可以自己揀，你嘗試下聞下睇下知唔知有啲咩味啊？我。俾啲 option 你先，有啲咧係嬰兒味啦、香根草啦，有玫瑰白茶、雞蛋花、綠茶、海岸、橙花、小蘭谷、月下香同竹。 有橙花， 勁、哦！ 有啲木味， 木味啊冇， 有冇啊？冇木味。淡嘅淡香薰嚟嘅， 淡香薰係嘅。仲有啲咩啊？你估下， 的神你估下。嗱，我头先问 佢完全问唔到。 嗱，我而家简单形容俾的神听，佢一种淡嘅花味，佢有带少少甜嘅。咁佢 茉莉， 茉莉啊， 个茉莉 系啦，又带少少甜嘅。咁但系咧，嗰种甜味咧，有少少俗。 佛手果，唔系佛手金。 佛手果，不如罗汉果啊！ 系我而家估中咗一样嘢嘛，两样。唔系仲有香淡香薰嘛，系咪啊？ 淡香薰，但嗰个系本身所有系列其实都系淡嘅。 哦， 但系大路噶，你嗰啲香味香菊花。 唔 系 好大路噶， 哦，好啦，咁啊，最后开股啦，系咩嚟噶？ 海岸同月下香同埋橙花，不过我觉得橙花咧，其实你见到其他香水如果大约有咁样嘅味咧，都唔会难闻得去边，或者茉莉啊、白茶嗰啲都唔会点难闻 嘅。系，又或者新年嘅时候咧，即系好似阿思培咁啦，佢就自己尝试吞咗只新嘅香水俾自己做个新尝试啦。每一个嘅朋友们啊，牛年你哋嘅目标又系啲乜嘢咧？会唔会又有啲新嘅尝试咧？即系我觉得咧，点都一定要听翻首新年歌好一好嘅。我实大年初二。恭喜发 送旧年，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欢呼声，歌我声，响彻凌霄殿。 电台新闻报道， 晚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另外有2宗输入个案。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话：，虽然确诊数字相对较少，但可能是新征头市民未必前往求诊有关。他说过去两星期有384宗确诊，当中大约 87.5%， 即是336宗是本地个案。在确诊个案中有大约 28% 的患者无病征。他说社区仍然有传播链，市民不要松懈，数字仍然有机会上升。又呼吁市民和亲友见面的时候全程戴口罩和避免一起吃饭。香港电台形象设计组一名发型师确诊感染新型肺炎，送往医院治理。那名员工过去两星期都有翻工，负责早晨早晨、城市论坛和以事论事等7个节目，主要工作地点是电视大厦地下化妆间，期间没有参与外景工作，亦都没有去过职员餐厅。港台稍后会进行深层清洁，港台运作暂时不受影响。日本东京都新增36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7日少过500宗，累计106,100多人受感染，重症病人有104人，较前一日多2人。厚生劳动省要求管辖海关的财务省简化运到日本用作储存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冷柜的通关手续，确保疫苗供应万无一失。日本昨日接收了400,000剂辉瑞疫苗，政府计划下星期率先为医护人员接种。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62宗确诊，时隔四日再次回落到400宗以下，其中345宗是社区感染。政府下星期一起分别下调首都圈和非首都圈的防疫响应等级至二级和 1.5 级，为期两星期。首都圈公众聚集设施的营业时间可以延长到晚上10点，五人以上限聚令维持，直系家属除外。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计划关闭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湾监狱。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国防部和其他部门正在审视相关程序。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表示，国防部长奥斯登认为这座监狱应该关闭。2001年911袭击之后，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湾基地设立监狱，拘留多名涉嫌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外国人，目前仍然有40人被拘留在那里。外界多次指控美方人员在监狱严刑逼供，违反人权。前总统奥巴马曾经希望关闭监狱，但是不成功。到奥巴马的继任人特朗普上台之后，维持监狱开放。天气方面，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风势较大，朝早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一节的更正，刚刚报道的是香港电台形象设计组一名的发型师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送往医院治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龙尾排到荷里活广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现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喺新界区方面啦，现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麦成晓， 他在前路迷茫的时候，透过展翅青见计划进入飞机维修行业，凭着他的耐性和专注，一丝不苟地完成导师所有任务，现在积极装备自己成为飞机维修员。 想知道麦成晓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尼基同晓婷咧，其实都嬲得有道理嘅。嗰啲利是钱始终都系佢哋嘅，我哋用咗嚟做其他嘢，好似都系讲唔通嘅。 哎呀！ 点解由赵丽如声演嘅妈妈计数精会咁内疚呢？ 咁我哋今个星期日大年初三约定你早上八至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サイクロン召喚。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星期的嘉宾不单止是漫画家，更加是一个音乐人、平面设计艺术家、玩具设计师、时装设计师、电影分镜绘图师、专栏作家，甚至乎是节目主持。近年他和子龙一样都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爸爸了。找你介绍我们今个星期慢动作的嘉宾，就是林长坤。 今个星期啦，子龙啦就同一位老友啦倾倾偈啊。我哋平时倾开啦，就系啲育儿啊、亲子啊，反而咧好少啦，就真系好 official 啦。咁啊，倾关于即系漫画啊、插画啊、作画嘅题目嘅。咁讲紧呢位朋友咧，就系林长坤，你好。 你好啊，子龙。 啊，本来明明约你嚟。即係做訪問嘅，我哋都傾咗大半個鐘親子 嘢。以前未有小朋友，我哋都會講下玩具嘅，而家就變咗講湊仔經。 係啊，咁啊特別知道啦，疫情嘅影響啦，你有個展覽喺台灣發生咗，但你人在香港，完全冇辦法去台灣。點樣促成呢一個展覽，或者成個展覽係點樣樣嘅咧？ 我其實就要多謝我以前一間公司夜市創工嘅編輯啦。智慧啦，嚇張智慧先生嘅，咁佢一手拉攏嘅，佢去到台灣呢個靠邊走呢間 Gallery 啦，好熟嘅，咁佢就話：咦，有個空檔喎，咁啊問我有冇興趣，但係就唔可以人到咯，咁但係如果淨係畫到，你做唔做啊？好得意就係啱啱發生完西九龍中心外牆嗰件事之後，咦，我又覺得應該要做啲嘢喎，唔緊要啦，疫情影響去唔到。畫到 OK 啊，試下啦。反正台灣嗰邊即係嗰個防疫做得幾好，大家都可以出去睇下展覽。即係咁多年冇做，因為我十幾年前喺台灣做過一次，咁就再喺嗰邊試下啦。同埋今次係我第一次好正經咁去做一個畫展。咩叫好正經呢？就係喺 gallery 入面，因為一溜以嚟我都唔係正正經經做，因為喺西九龍中心啊。商場啊，一係就喺啲嚇喺廣州商場啦，一係就喺人哋嘅鋪頭啦，咁樣好少正正經經係 gallery。今次係第一次，但係竟然人去唔到， 估唔到。以前換味重啦，反而咧就成日去到。今次咧就一個正經嘅展覽，但係疫情嘅影響啦，就留咗喺香港。咁啲畫作係點樣處理咧？係畫好曬，然之後寄過去，全部珍惜啊？定還 好少正正經經係 gallery。今次是第一次，但是竟然人去不到， 估不到。以前換味重啦，反而咧就成日去到。今次咧就一個正經嘅展覽，但係疫情嘅影響啦，就留咗喺香港。咁啲畫作係點樣處理咧？係畫好曬，然之後寄過去，全部珍惜啊？定還是冇辦法啦，要 scan 出嚟再 print 定係點嘅咧？ 其實識我熟我嘅朋友都知，我唔中意 show 真跡嘅，我係比較怪，有啲怪癖。咁我就今次都係。一如以往，我都是將我啲畫用呢個file send 過去佢哋 print 出嚟，咁去展覽啊，解像度都好高嘅，放心大家。我諗 如果真係想睇我真跡嘅時機成熟就會有㗎啦，但係唔係呢個 moment 啦，係啊，所以喺呢個咁樣嘅環境底下就可以做得到越洋啦，係啦，又唔會話寄啲原作過去有咩損傷啊咁樣囉。咁同埋 Gallery 佢哋都會將啲畫呢複製一啲複製原畫去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可以即係台灣朋友可以喺嗰邊度買我嘅複製原畫囉，係囉。 咁會唔會考慮如果第日香港有某啲嘅空檔或者有啲時機到，將個展覽擺喺香港，又或者將佢重新設計過成為另一個展覽？ 暫時未諗到香港住，除非有 gallery 揾我啦，或者聯絡阿志偉啦。因為而家台北嗰邊反應都唔錯，咁可能我哋希望可以搞環島咯。即係成個台灣走人啊，台南、台東啊咁樣，希望可以做到咁咯。咁同埋今次其實都特別嘅，有都係即係一貫啦，用我畫嘅女仔做主題啦。咁但係我分咗三 part 咁樣咯，今次就係有啲畫同埋喺香港係未曝過光。 突然間令到我哋即係至少我啦，呢個香港粉絲啦，好有興趣，好想真係睇下。咁嗱，環島遊可能會成行啦，但我知道咧，展覽本來咧淨係一月嘅，而家咧就已經因為反應好好啦，咁啊已經 extend 到二月中。系啊，甚至去埋情人节嚟紧，你会唔会因为环岛呢个 concept 又会加啲嘅元素啊？又或者有啲其他嘅换味喺里边咧？ 其实换味而家呢个 moment 呢个主题叫女汤啦，女汤即系一个醋糖啦，日本嘅称呼啦。咁男士入唔到啦，咁入边全部都系女士咧，摆落嚟嘅主题其实就系有咁嘅含义。不过今次男士入到啦。咁啊非常好，咁啊入到去其實有三 part 啦，咁啊三 part 一 part 就係其實我好鍾意嘅，因為我鍾意 rock 嘢啦，即係會有啲美女啊攞住啲電吉他啊咁樣去美女與吉他啦，咁啊一 part 啦，咁另外一 part 就係我畫嘅一啲真人加漫畫嘅作品，叫 Super Good Good Girl 啦，以前喺本雜誌度連載過。咁啊今次都會因為台灣關係，我都會選好多台灣嘅 model 同女 artist 嘅畫喺嗰邊嘅特登，係啦，咁嘅人像喺嗰邊擺啦。咁另外第三 part 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未曝過光嘅，就係、是叫做功夫與旗袍啦。以前咧曾經同 Ascenta 咧籌備過一個展覽，係關於呢樣嘢，咁但係後屘就胎死腹中。咁今次好開心啦，多謝 Ascenta 肯情商翻俾我哋，將呢批畫咧曝光。 咁就加上我平時都好鍾意玩啲穿旗袍的女仔，咁啊抽抽埋埋都一堆，加上功夫我覺得好代表到香港或者代表到我哋華人，加埋旗袍呢樣嘢呢都係我哋華人嘅特色嘅女性衣著，有體態美，咁我就將呢兩嘢結合咗擺埋出嚟，咁就變咗三拍嘢啦。咁呢三拍嘢呢，就算之後真係有環島展呢，我都會 keep 住呢三拍嘢。咁但係 anyway 呢，可能都會有啲新畫或者一啲唔同嘅畫，關於三個主題嘅都會加入或者出出入入咁樣轉啦。因為而家喺台北個展覽都係進入咗下半拍嘅啦，咁其實有啲畫佢哋都轉咗少少，以我所知。 哇！咁喺台灣，如果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就真係要睇一睇啦，因為環島分分鐘個個站都唔同，你可能要去曬真係全部嘅展覽先睇得曬啦。咁啊，疫情嘅影響啦，展覽喺外地人去唔到，咁啊調翻轉頭啦，喺香港又發生緊啲咩事啦？我見啦，其實過去大半年啦，你都參與好多唔同類型嘅 project。譬如幫某啲嘅餐廳啦，佢哋畫一啲畫牆啦，係啦，甚至乎某一啲嘅品牌又出一啲嘅筆記簿啦，係啊，有啲素描系列嘅筆記簿啦，我記得係啦。咁啊，而家亦都有唔同嘅 project 發生緊啦。其實疫情對於你嚟影響有幾多，甚至乎變成點咧？ 啊！疫情影響好大嘅，其實有段時間我冇人揾我工作嘅，即係冇人揾我合作嘅直情。咁啊真係突然間發生西九龍中心嗰件事，咁就其實轉變都幾大嘅。咁啊多咗啲人唔識我而認識咗我啦。始終我都係一個老牌嘅香港漫畫家，咁啊老牌㗎啦。咁啊都廿幾三十年啦。咁啊雖然好耐冇出漫畫作品，咁但係就即係有好多人未必喺一個大眾層面認識到我，因為真係好少發布作品，通常都做咗第啲嘢，叫做多功能媒體嘅合作一直都有。咁唔係話大家都可能彈嚟彈去、彈出彈入啊，可能大家唔係話咁太 focus 到我呢個人。咁我又唔係好鍾意喺網上免費連載嘅一個漫畫家，咁未必喺網上賺到一啲掌聲返嚟。咁但係西九龍中心嗰件事就真係一件好社會性嘅事件嚟，咁可能一次過將我俾人即係發覺返啊，原來你存在㗎。 溫故知新一下啦。即係講返西九龍事件，就係西九龍中心啦。咁外牆呢其實長期都有唔同類型嘅廣告啊，又或者我唔知係咪應該叫 banner 定係叫壁畫啦，呢啲 叫 billboard 啦。 係啦， billboard 長棍呢就有幾幅啦，就係青春可人嘅少女嘅構圖喺嗰度嘅。咁後來就係社交媒體上面呢出現咗一兩句字眼，咦嚇一跳喎，咁令到突然間大家焦點就擺咗喺長棍嘅畫，嘩做乜有啲咁巨型嘅性感嘅女生嘅畫作出現呢，咁樣咁令到大家就將個焦點再一次擺返喺長棍身上啦。 係啦，咁因為其實當其時都有啲工作喺手嘅，唔多啦，咁啊進行咗一啲工作喺手，咁啊咁啱又發生咗呢件事，咁相輔相成嗰啲工作又完成咗嘅時候，大家留意到嗰件事啊，又留意到我嘅新作品啦，於是乎就好彩啦，咁就有啲唔同嘅合作出現咗咯，咁到依家咁都係忙緊嗰啲合作咯，係咯。 而家就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同你有唔同 crossover 合作啦。都隔了一段時間，會不會真的想過或者將會計劃出一些自己，因為我們off mic 這樣傾偈，經常說哎呀應該出一本怎樣怎樣的東西，應該有什麼什麼什麼題目好玩的，對於你自己來說即有沒有這些念頭甚至乎構思？ 其實又是在這件事，因為這件事上年來說對我是很特別，是發生了西九龍中心這件事，咁其實之後就衍生咗畫展啦，喺台灣嚇呢件事出嚟啦。咁我嗰陣時我都有諗過啊，都咁多年，亦都係有 好啊，多謝曬啊子龍啦，幫我哋 冇錯 慢動作揾咗林長坤上嚟同我哋傾偈啦。 冇錯冇錯，哇！真係學到好多嘢，同埋咧知道佢哋啱啱做咗爸爸啊嘛，咁咧應該係過年嘅時候咧就會特別忙碌噶啦。不過如果講到你話咧，即係新年嘅話，我覺得確實咧係一個超級好嘅時機啊，去睇翻一啲平時好耐冇睇嘅書啊。我自己 咧，例如咧有咩書啊？ 例如有咩書啊？嗱，首先咧，我覺得就係要揾翻你嘅書櫃有咩書啦。我咧就睇咗一本香薰嘅書啦，跟住另外如果漫畫嘅話咧，就開始追翻一啲啊，原來咧過年之前太忙冇时间睇嘅漫画咧，就终于有时间睇啦。最近系睇咗一本关于间谍噶，好搞笑嘅一个间谍嘅家庭嘅日本嘅一本新嘅漫画啦。咁自己 search 都可能可以揾到噶啦。 但系咧，其实咧，如果你头先就话漫画啲咯，不嬲唔系好好噶。咁我就见到咧。劇啊，電視即係逢係呢啲我都唔係好好嘅，咁但係咧就會係呢、這個N 字頭，我見到咧都多咗好多，譬如進擊的乜乜啊嗰啲，進擊的巨人 係啊，得最後一季嘅咋，但係係 咩？ 係啊，你要喺其他頻道先可以睇埋前面嗰幾季啊。 因為咧，我見到佢咧就係咧擺到好頭嘅，即係好大肆宣傳去重點講呢件事啦。跟住之後我以為係電視即係真人版嚟嘅，跟住我望一望啲畫面，咦，卡通公仔嚟嘅咁樣。跟住另外一樣嘢啦，就係、是、如果你問我咧，最近接觸嘅一個關於動漫嘅嘢咧，其實新年嘅時候係唔應該講噶。 點解啊？ 因為係其實喺上年睇噶，但係就上年年尾嘅時候睇嘅。 點解唔可以新年講咧？ 因為其實佢係恐怖嘢嚟咯。 哦，但係有啲人好中意喺新年講睇恐怖片嘅喎。 哎呀，我都見係啊。講翻先，我講嗰套咧就係叫好似叫整容液啊。 哦，我有啲好想睇 嘅，系啊，就是、一个韩国嘅一个都市传说嚟嘅，咁啊，佢将佢变咗做一个卡通漫动画版啦，咁就系讲咧一啲人为咗追求变靓嘅时候，点样去用尽唔同嘅方法啦，但系我觉得呢样嘢系背后有好多嘅古仔去令人哋去思考嘅，点解人要整到自己咁靓啊？因为佢背后就预咗一啲嘢咯。 哦，点吓咁复杂嘅咩？ 就 唔系俾人睇咩？点解我整到咁靓就系我希望人哋会更加欣赏我咯？ 系啦，咁点解人哋唔欣赏你啊？ 就因为佢觉得自己唔够靓， 外貌唔出众咯。 哦，系或者冇乜内涵都得嘅。 系啊，其实唔系系啦，冇乜内涵。但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冇乜内涵嘅话，你可以练啊嘛。 都 系。但系你样呢样嘢，你真系唔应该人哋因为你嘅样而去判断而去批判你啊嘛。因为样呢样嘢大家都系。屋企人俾噶嘛， 冇错冇错， 你唔可以因为咁样噶嘛， 都系嘅。嗱，不过咁样讲啦，即系靓还靓啦。我觉得你需唔需要重新整个另外一个样咧，系另一回事。首先你要做好整理好自己个样，即系现有屋企人俾你嘅嘢，会唔会你平时都有收下杂毛啊？或者你会唔会啊？其实都生好多粒粒，点样皮肤护理好啲啊？点样冇咁干啊？咁呢啲嘢系基本你可以做到嘅嘢，会唔会你已经做好咗先至再谂做下一步咧？如果真系唔够嘅。咁當然啦，最好唔好啦，有風險嘛。 係啊，同埋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成日都講噶啦，即係人咧，即係要對自己好，要錫自己，因為你錫自己，因為你唔錫自己，人哋點會錫你咧？要其一啦。 係啊。 其二嗰樣嘢，你錫自己嘅時候，自自然然你就會覺得自己有一種嘅能量，因為你自己開心咗啊嘛。 係。 開心咗之後，你自然個樣就會靚，就會有精神爽嗰個叫咩啊？ 精神爽利。 精神爽利嘅感覺噶啦，咁自自然然就會有吸引力法則啦，咁啊所有好事都會繼續出現啦。 冇錯。 新年咁啦，咁啊，所以點解每一个新年嘅时候，大家都会打扮得特别精神、特别靓咧，就系、是、希望有一个新嘅开始或者一个快乐嘅开始啊嘛。 冇错。 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惯，长和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心比讲理更简单，前面一番难教义，你双重也冲淡。